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两篇小品，刘长温的《老北京的书肆与书店》，以及王琦的《京城那些雨》。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宋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首先请欣赏刘长温的《老北京的书肆与书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或称经籍铺，既销售图书又刻印书籍，发行和出版两位一体。我国最早的书肆亦称怀市，在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四年时，京城长安的太学已有万人的规模。那时的太学生们很想买到自己喜欢的经书，但苦于无处可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太学院附近栽种了数十行槐树，规定太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可到这儿聚会，相互买卖经书，故史称为槐市，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书店与书市。老北京的书肆最早始于辽代，那时的书籍除书肆里自己刊印外，还常常到南方北宋地区收购。苏轼之弟苏辙出使辽朝皇宫任职时，就曾在北京（辽时称南京）发现其兄苏轼的《眉山集》，已通过书肆流传到此。北宋当时虽有书禁之令，但也难禁那时书籍的传销经营活动。到了明清民国时期，老北京经营古旧书的书肆、书铺更加兴盛。那时的书肆集中于前门内的棋盘街、广内的报国寺、慈仁寺和琉璃厂，这些书肆为吸引购书者，都将一些古旧书籍及期刊杂志在门前摆放，供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墨客、莘莘学子们便于浏览挑选。一些小书商贩则寻庙会期间设摊于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城隍庙等庙会形式书市，这也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书市。由于当时的书肆书摊众多，像琉璃厂、隆福寺等地逐渐已形成古旧图书的文化街，成为历代文人和学子经常光顾搜寻古旧书刊和补充短缺书籍之场所。乾隆年间，以大学士纪晓岚为首编撰四库全书的人员，出于考证典故的需要，也常到琉璃厂搜集古籍。后来的李大钊、鲁迅、老舍、齐白石、刘半农等名人雅士也是古旧书肆的常客。据鲁迅日记记述，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到琉璃厂竟去过480多次，总计购买3000多册所需书籍。那时为数众多的学生每到课余和假日都愿到古旧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的是为买书，有的则只是立足翻阅、摘章寻句。那时期没有群众可去的图书馆，书店成为不是图书馆的阅览读书之地。在明清代至解放初期的老北京城外东打磨厂里的老二友堂、宝文堂等书局， 是有名的刊印经销古版书籍和印制普通百姓喜爱的《三字经》《百家姓》及戏曲、古曲、小曲唱本的场所。其出版的唱本驰名京城，深受平民百姓的青睐。东打磨厂那时也是老北京的一条文化街，这里的众多书局于上世纪50年代并入琉璃厂的古旧书行业。另外，当年老北京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也设有不少书店和书摊，逐渐与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成为老北京的四大淘书之地。很多人都在这些地儿淘买自己想要的新旧书籍和期刊。北京解放后，原有的书店、书局、书铺更恢复了生机，古旧书行业统一由中国书店古旧图书门市部经营，一些古版图书经过修订重新再版。解放后第一家新华书店在北京王府井开业，开业时出售了原东北书店和苏联出版的图书。那时的期刊杂志如最早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大众电影》等，也是由新华书店经销的。青年时期的我常逛新华书店选购新书和期刊，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颜》就都是在新华书店排队购买的。买书、读书、藏书一直以来都是北京人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老北京的大宅门与四合院的门帘、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场等，正说明了百姓世世代代对文化知识的期望。 再请欣赏王琦的《京城那些雨》。我们小的时候对雨的印象是很美好的，春雨总是淅淅沥沥，残冬宵禁，疏雨过清明后，双燕归来的细雨中。那时北京城的燕子很多，春雨中我家的院子里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炉，是常见景象。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燕子总是伴着春风春雨而来。在我家的一溜北房中，最多时有五户燕子落巢。春雨萧萧，它们搭起的燕窝精致而舒适，燕子好像与人类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一些会搞恶作剧的孩童身边也敢飞来飞去。春雨淋湿了它们黝黑的羽毛，可它们仍顽强地不间断地一口一口衔来树叶、草茎和泥土，筑着它们小巧玲珑的窝。啄木鸟有时候也会飞来，但那鸟太机警了，远远的只要有一点点人类的声音或气息，它们就会飞走，哪怕树干上有一条已经被它叼出来的肥大虫子。而燕子则家常得很，与孩子为伍，与坐在门墩上的老奶奶来个一面之交，都是常有的事。只是它们那小小的黑眼珠也很警觉。那时春雨中的燕子是我们常来常往的好朋友，是飞来飞去的黑色小精灵。对于11、12岁的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还是京城夏天的雨。春雨显得过于温柔，在孩子的眼里少了些乐趣，而夏天的雨就不一样了，没了春雨的缠绵，多了电闪雷鸣的爆裂。夏季常有的景象是刚刚还是瓦蓝的天，一阵风吹过，顷刻间雷雨似山黑，接着就是大雨如注。我们被这种说来就来的雨淋成落汤鸡的时候太多了，放学回家的路上，爬完景山归来的途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急匆匆吃完饭，准备和伙伴一块儿去附近的太保街小学看露天电影。正当我换衣服的时候，远远的就有一两声闷闷的沉雷传来。大人们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劝孩子们不要去了，可哪个孩子听呢？电影太吸引人了，怒海清奇，别说看，光听名字就把这帮孩子的魂勾走了。我们顶着雷声连跑带逃地奔出了家门，可真是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没跑几步，狂风平地而起，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一瞬间把我们个个浇了个透。看了看大伙没有撤的意思，我也就一往无前冲向暴雨中了。说来也怪，可能是老天太体谅这帮小电影迷了吧，快到小学门口时雨居然停了，风润云湿，放电影的叔叔呵呵笑着，电影准时开始。我小的时候还赶上过京城最大的雨，好像是上世纪50年代末， 那雨下的，走在路上眼睛都睁不开。我家那方方正正的院子顷刻就变成了一方池塘，什么指甲草啊、夜来香啊都被淹了，雨水一股一股地浇在玻璃窗、房柱子上，烂银一般。天黑得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最淘的孩子也躲进了屋子。可是雨势刚小了一些，还没有停下来，各家的孩子都叽里哇啦从屋里跑出来，就像得了命令一般，在过膝的水中，汤水的汤水，捉蜻蜓的捉蜻蜓，乱成一片。当然，最统一的一个游戏是大家兴奋地齐声唱着一个京城孩子们都会的歌谣：下雨喽，冒泡喽，和尚顶着草帽喽。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更大，连下三天，铺天盖地，水深过膝，学校的联络网传下来了，停止上课，放假三天，注意安全。放假三天都记住了，注意安全都没听见。我们在成了水巷的胡同里肆意扑腾，可逮着水了。有人还玩起了狗刨。最传奇的故事是一帮男孩子在北面护城河的路上捉住了一条大鱼。京城的雨，如注的雨，畅快淋漓的雨，伴我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童年。 好了，刘长温的老北京的书肆与书店，以及王琦的京城那些雨，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文章，一篇回忆老北京的文化生活，一篇描述老北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情形，都令人感慨时光的无情流逝。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宋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宋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宗。岩重朗宫菊，门深悲杜松。道人至猛虎，镇西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原本被发配夜郎的诗人李白，走到四川白帝城时，意外得到了朝廷赦免他的消息。大喜之下，他掉头顺长江南下，一路向江南地区漂泊。本诗中所提到的隐静寺，位于今天安徽省芜湖市。从题目上看，这应该是诗人送给一位出家僧人的诗作。全诗的大意是，我对隐静寺的大名早有耳闻，听说那里的山水秀丽奇绝，山岩上生长着朗宫和尚所种的菊树，山门深处有怀度禅师所栽的苍松，道人降服猛虎的故事还在耳畔，如今高僧你却要手持锡杖返回山中，希望将来有一天在这南陵县内，你我还能约期重逢。 本诗中提到的道人降服猛虎的故事来源于佛经典籍，这里的道人指的是出家修行得道的高僧。相传在东晋时，有位名叫于法兰的僧人，半夜在寺院中参禅打坐，忽然有一只猛虎进入他的禅堂内，蹲坐于他面前。于法兰用手抚摸老虎头顶，老虎不仅不伤他，反而匍匐于地以示臣服。后人用这个故事形容人如果精进修行，成功悟道，即使猛虎也会宾服。至于这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仅仅是一个传说，只能留待后人自去猜测了。隐净寺位于今天安徽省芜湖市的五华山中，距离芜湖市区约有50公里车程。寺院始建于东晋时期，相传由当时的高僧怀度禅师开创。在历史上这里声名远播，以至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寺院所处的五华山都被人称作是隐净山。根据明代的地方县志记载，在隐净寺中曾藏有历代皇帝赏赐的书画卷轴上百卷，御赐的佛经拓本若干，数量之多以至于寺院专门修建了一座御书阁来收藏这些珍贵文物，足见当年寺院的规模。遗憾的是，清代以后寺院逐渐衰败，大量珍贵文物损毁流失。近年来政府多次对寺院进行修整，寺院的状况比之从前有所缓解。除了隐净寺之外，寺院所处的五华山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游览胜地。五华山地处芜湖市的昌凡县，占地约4平方公里，主峰虽然只有不到300米，但山景秀美，以山清水秀、奇石怪木而闻名。除了著名的隐净寺之外，山中茂密的竹林堪称一绝。五华山地区的竹林占地1000多亩，毛竹、紫竹、楠竹等多种竹子间杂生长。由于竹子属于四季常青的植物，加上其本身挺拔雄劲、婀娜多姿的特点，使得这里一年四季都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不愧为旁人对它有竹海的美誉。李白一生笃信佛教，在他从白帝城被赦免归来之后，对佛教的信心不断加深，并与众多高僧来往密切。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多有对佛教内容的涉及，以及关于修行的感悟。当然，这也许只是诗人在政治失意后的一种寄托与排遣吧。但能使人心有所安住，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呢？我闻隐净寺，山水多奇宗。严仲朗公举，门深悲杜松。道人至猛虎，镇西环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Thank you.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